您教我吧，您随我来。哎，给我找了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 嗯， 又暖和又背风。 什么地方？ 烟囱里。 烟囱。 您琢磨琢磨，我这白薯要进烟囱， 那是甭烤自来熟啊。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正在为您讲述的是京城相声名宿罗荣寿的故事。说起罗荣寿啊，不仅头脑灵活，表演相声富于知识性，他还是个思想进步的相声演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致力于相声的改革工作。上世纪的50年代，罗荣寿把自己擅长的传统相声卖布头进行了改动。在这段相声当中，有一段模仿卖布头的商人吹嘘自己卖的白布特别白的台词儿。老词儿说的是啊，怎么那么白呀，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啊，压在头号的洋白面啊。罗荣寿心里头就想，现在解放了，咱自个儿生产的高白面不比旧社会的洋白面强多了吗？于是他就把这台词改成了压在头号的高白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改动，让整个段子得到了一种升华。下面呢，来欣赏一段罗荣寿和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卖布头的片段。 最难吆喝的呢， 就是这种卖布头的。 卖布头的， 嗯， 这我听见过。 什么调？ 天津吆喝卖布头都这味儿。 您来了， 卖布头去啊，左脸的左面的十几八去，做裤管去，买的家里做裤员去啊。 嚯， 是这味儿不是？ 有您这么吆喝的。 哎， 您学的是天津的。 是啊， 我说的不是，我说是北京卖布头的。 北京哪有卖布头啊？ 有啊。 哪儿 啊？前门大街，您一过那个朱日河往南。 哦，天桥的这边。 天桥的北边。 哦，是是是， 路西路有这么几家布店。 嗯， 到了晚上掌灯以后， 嗯， 您看吧，布摊拉出来了。 哦，是的， 各种各样布头全有。 是卖的是布头？ 它不是布头啊。 什么呀？ 是整匹扯下来的。 为什么呀？ 多销货呀。 哦， 小骑马那个尺寸呢，够6尺。 哦，是是， 能做条裤子。 哎， 普通1丈3-4。 嗯， 做个长袍。 嗯， 裤褂背里背面不耽误材料， 不糟践。 他不拿尺量， 嗯， 拿讨跑。 什么一讨？ 一讨就是5尺。 哦，是是是， 两讨是1丈。 嗯， 吆喝白的竟是白的，吆喝黑的竟是黑的，滔滔不断，里边带古人名，难吆喝。 这你会吆喝吗？ 会啊。 那你吆喝吆喝。 我想想， 哎， 那您还得协助我一下。 那我又我不 还得气我一个同仁。 怎么？ 您呢？这回改词了。您有3句话。 哪三句？ 回头我让价的时候啊，你拦着我点。 您这怎么还让价啊？ 他因为解放前嘛， 啊， 那会儿卖东西不是明码， 哦， 总是说谎。 是的， 比方说这东西卖2毛钱1尺， 嗯， 炸出来的价码您听啊，悬了。 怎么？ 比铺子还贵。 吆喝， 您别着急。 哎呦， 他还往下落。 嚯， 落来落去落的家，少给半分钱也拿不了走了， 这叫生意经啊。 就是吗？ 哎， 我这一让价呢， 啊， 你呀， 嗯， 和我， 哎， 你得做个活橘子。 哦， 假装疯魔的， 逢场作戏。 对对对， 嗯， 拦我有3句话。 哪3句啊？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哦， 这么3句。 这3句算不了什么， 您会吗？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嗯嗯，词儿对了 啊， 但是说你们的术语呀， 啊 您的内在不足。 还什么内在？ 嘴皮子上缺乏这个基本功练习。 这怎么还嘴皮子？ 得有劲呢，发挥内在 啊， 发于内行于外。 嚯， 得有这个劲儿。嗨，掌柜的，别让了。 哟呵， 瞧本儿。 哟呵， 再让就赔了。 呵，干嘛这劲儿啊？ 讲假做真嘛。 啊， 做活橘子嘛。 这什么意思？这是 什么意思 啊？ 比如这东西 啊， 连本带利儿，包括这买卖，都是你们家的。你那是一品大掌柜的 啊？怎么着？ 你希望的是赚钱呢？ 那是。 我把这价码抬得那么高， 嗯， 你在旁边， 那我听着喜欢呢， 精神百倍 啊。 这下子呵， 赚钱了， 发了财了， 哎， 致了富了。 是， 回头我让价，也就是动钱。 是啊， 你琢磨琢磨， 那 动钱动你哪儿了？ 动钱就动我肝了。 就是，